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秋高气爽，正是出游好时节，京郊成了许多市民的自驾游首选。特别是中秋国庆假期，尽管价格明显上涨，但京郊民宿还是早早被抢订一空。消费火热，但也有消费者吐槽，这些动辄千八百块起步的民宿基本都长一个样，真正带有特色文化的凤毛麟角。个性化从一开始就是民宿最鲜明的标签，也正是这个标签令很多人对民宿情有独钟。然而近几年各地民宿数量爆发式增长，数量虽多了，却只是在重复，在模仿。同质化无疑是一条歧路，许多仓促跟风的民宿重模仿轻创意，导致了客流量严重不足。面对这种局面，民宿如何以差异化和多元化为方向破局？如何拓宽民宿的发展空间，引导民宿向更深层次发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东篱香宿创始人、北京休闲观光农业协会民宿专委会副主任宋慈，欢迎宋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另一位嘉宾是中旅协民宿分会会长、唐乡新乡居生活社区创始人张小军，欢迎张会长。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这个秋季哈，每年就是一年一度出游的旺季，不论长途短途游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说我走出城市，去寻找一处景色秀丽、风光优美的地方游玩和居住。最近呢，根据这个爱彼迎调研结果显示，近六成受访者呀，将亲近自然、欣赏自然风光作为中秋和十一的出行主要目的地。包括像民宿、客栈、乡村小屋、农家乐等房源类型，在中秋十一期间的搜索量占比都超出了此前的清明和五一假期哈。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游会去选择住民宿，那我们说民宿、住民宿哈。究竟这个民宿这个词是怎么由来的呢？宋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民宿呢是指利用当地居民等相关闲置资源，经营用客房不超过四层，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米，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民宿一词的起源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来自于日语的民宿叫米舒库，一种呢是说来自于欧洲的 B&B， 即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家庭旅馆的模式演变而来的。那这个定义呢就非常完美的诠释了民宿有别于旅店或者饭店的特质。民宿不同于传统的饭店旅馆，也许没有高级奢华的设施，但它能让人体验当地风情，感受民宿主人的热情和服务，并体验有别于以往生活的这样一种住宿体验。 那您介绍了这么多哈，我感觉民宿其实是一个统称，那它具体分为哪些类型呢？ 其实民宿如果分类型的话，它有多种不同的分的方式。我们笼统的分，有一种呢是按照地理的位置可以来进行区分，就分成城市民宿和乡村民宿。那乡村民宿它是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具有比较浓厚的村味儿。城市民宿呢坐落在城区里边，它可以是城中的古民居，也可以是城市居民利用自己的空余余房。家里的空余的房间，以家庭副业的形式接待客人的一种民房。对，如果按照规模来分呢，可以分为单体民宿，分为单体民宿、连锁民宿，还有集群性民宿以及整片新建的民宿。单体民宿呢，这类民宿通常由主人打理，它的特点是人情味浓，有主人文化。第二个呢是接地气。住的是真正的这个百姓人家，能够很好的了解当地的民俗和风俗，了解和融入当地百姓的生活，使这个旅游呢更具有体验性。 第三呢是服务家庭化。那住在这个百姓家里面呢，他的所有的成员几乎是带着主人的这种接待的这种风格来接待游客。可能家庭每个成员都是服务员。然后连锁型的民宿呢，是做到比较成功的民宿主人打造一个、几个或者多个的民宿。经过一些可能单体民宿的试验之后呢，他比较成功，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又复制了第二个、第三个或者多个的这样的民宿，它的服务和运营呢相对标准化和体系化。第三种呢是集群性的民宿，就是把整个村子或整条街道，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房屋呢都进行了整体的规划，成片打造成民宿。这种民宿呢主要的特点是有规模、有特色，而且管理比较完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整片新建型，可能在一个整片的土地上规划成成片的民宿。这类民宿呢，有的会移植国内外某个知名村民异地打造，有的是恢复已经消失了历史名村名镇，但这种呢相对来讲在我们北京还比较少，前三种比较多一些。 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按类型分的吧，就是城市民宿和乡村民宿。这个城市民宿里面，可能对于城市里面大家最熟知的就是酒店，连锁酒店啊。那相比于酒店来说，咱们民宿它具有什么样的优势或不同之处？ 那酒店它就是酒店，我们通常去某个地方住的这种有大堂啊、有接待服务的这种酒店。但城市民宿里边，我们说的城市民宿呢，比如说像一个楼房或者一个酒店式公寓，这里边拿出一定的房间来，或者主人，或者说有某个企业，这样进行打造的。就比如说在北京现在即将开放那个就已经开放的这个环球影城，那这样大的一个旅游 IP 的周边，可能就有大量利用城市的一些闲置住宅房改造出来的这个城市民宿。 那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就说我去比如说去环球影城玩哈，选择住这样的民宿，城市民宿？ 像传统的酒店，我们说它是标准化的标准化的一个住宿产品。在这种标准化的住宿产品里面，我们体验的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很熟悉的了解到的这个什么样品质的一个住宿，一个房间、一个大堂，甚至包括餐厅，就是我们都是很熟悉的，知道它，对它很了解。但是城市民宿呢，民宿这块呢，它具有个性化，它可能主人把自己的一些爱好、把自己的一些情怀、把自己的一些对生活的理解放到这个民宿里边，它可能一个民宿一个感受，所以到当地呢，住下民宿可能更体验到当地的这种接地气的当地文化 啊，风土人情什么的。 风土人情，对， 这是城市民宿。那咱们来说说乡村民宿哈，可能一说乡村民宿，大家想的就是民宿不就是农家乐吗？有一个小院儿，里面有一些这个鸡鸭鹅狗的小动物哈。但是这种农家乐和我们您刚才介绍的乡村民宿是一个意义的东西吗？ 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传统的农家乐我们都住过，是当地的村民把自己的房子经过一些改造之后接待客户的。那首先它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差的。卫生啊，然后它的这个设备呢，都不能满足我们现代城市人的出游的这个需求。另外呢，它在文化层次这块呢，也过于乡土。对。但是民宿呢，现在的民宿多数呢是由一些城里人到乡村里边，然后租住的这样一些农村的宅基地进行改造以后，它的品质更高。它的设施更完善。然后主人呢，相对来讲，他更懂得城市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他的这个心理状态，所以说能够跟这个城市人产生更好的一些链接和提供更好的服务。当然也有一些是当地的村民的我们所说的农二代。这个农二代呢，就是在城市里边上过大学，就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呢，在城市里边生活过的，懂得城市人的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人，回去以后呢，改造之后来接待的，所以它比以往的农家乐的品质以及服务都更让城市人能够接受。 就是在它的无论是装修上，还是设施上，还是就服务人员的服务的这个方面，都是要强于原来的农家乐的。 是的，是的。对。 现在其实很多人一说出游，包括咱们北京也是哈，尤其疫情期间，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去京郊找一处景色比较好的民宿去住哈。尤其近几年，就很多人就追从这种生活吧。就为什么他现在民宿开始越来越能够得到大家的青睐呢？ 这个民宿呢，现在这几年呢是非常火爆的。京郊民宿基本上萌芽阶段呢，是最初的出现是在大概2010、2013那个阶段，从密云和怀柔这个区域呢开始出现一个两个的这样的民宿，然后在2015、2016年呢开始出现了一个萌芽，开始出现了星星点点的一些城里人到乡村，那会儿是非常非常情怀化的这种民宿打造，就是想要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做一个民宿自己生活，同时来接待客户。然后在2018、2019年出现了一个特别火爆的情形，这种特别火爆呢是跟几个元素是有关系的，几个因素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呢就是随着城市生活大家的压力的增大，尤其像在北京、上海这样大的城市，所以大家迫切的需要一些非常好的山清水秀的地方去放松自己， 摆脱压力啊， 摆脱压力。对，另外一个呢是，比如说年轻一代消费休闲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就是这些年轻人呢带着孩子，离开这个城市去乡村里边去找这种休闲的场所，他们对统一的批量的东西已经非常厌倦了，他们追求的是能够彰显自己个性和品味的消费，能够与自己进行心灵沟通的这样的消费产品。商品的基本功能固然是必备的，但是功能之上的文化和精神价值是年轻人愿意为之付出比较高额的价格然后去消费的。所以尤其年轻人现在80后和90后孩子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上幼儿园或者上小学的年龄，就是年轻的父母们非常希望带着孩子去逃离城市生活，体验乡村的这种田园牧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乡村体验。 就即使这个价位是比较高的，但是也依然为了这个个性化去选择改变一种原来标准化的那种，我们选酒店或者是选那种相对设施较差的农家乐的那种形式哈。所以我们也能从现在国家的政策上看出来，就是还是很支持民宿发展的。 对，因为现在怎么说呢，是城市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乡村呢还比较落后，乡村还有大量的这种农民的收入很低，所以民宿是去乡村建设发展乡村经济的一个非常好的抓手，所以在这种基础之上呢，就国家非常的支持现在整个的乡村建设民宿，尤其是这种大的城市周边的这种民宿发展就轰轰烈烈，非常火爆。 是哈，从那个我看2014年开始就出台了很多关于这个民宿政策的措施来支持民宿产业发展哈，包括一开始是试点，再到后来合法化，再后来就是鼓励支持发展民宿业，再到现在民宿开始产业化标准化。您觉得哈，这个发展民宿经济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发展民宿经济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第一个呢，民宿它满足了当代休闲旅游休闲度假市场的一个新需求。就是随着我们中国现在这工业化发展的这个后期吧，我们现在其实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非常高了，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挺大的转变。尤其在一些发达的这个地区以及大的城市周边，休闲度假慢慢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化的消费习惯了，就很多的居民会选择在周末或者假期去郊区游玩，所以单一的观光旅游和景点旅游已经不能满足游客的休闲度假需求了，所以旅游在这种需求之下呢开始出现了这个细分升级，在地化的体验，个性化的需求，各种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然后中高档的这种消费慢慢成了旅游市场的一个重要选择。对， 那是不是这个发展乡村民宿对于村镇来讲的话也是有一定利好的？ 这个是肯定的嘛。第一个，发展乡村民宿，它直接把一些闲置的宅基地盘活了。以前很少有人去租这些宅基地，但随着民宿的发展，大量的这个城市人涌到乡村，然后这个宅基地盘活，宅基地的这个租金也提升，这样就是给农民带来了一块收益。另外一个呢，民宿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那很多的民宿需要管家，需要保洁，需要那个餐饮，那这些大部分都是当地用工的，所以很大的就是解决了当地的这个用工的问题。 嗯，是的，没错哈。那刚刚我们探讨了民宿的大致情况，更多解读，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秋高气爽，正是出游好时节，京郊成了许多市民的自驾游首选。特别是中秋国庆假期，尽管价格明显上涨，但京郊民宿还是早早被抢订一空。消费火热，但也有消费者吐槽，这些动辄千八百块起步的民宿基本都长一个样，真正带有特色文化的凤毛麟角。个性化从一开始就是民宿最鲜明的标签，也正是这个标签令很多人对民宿情有独钟。然而近几年各地民宿数量爆发式增长，数量虽多了，却只是在重复，在模仿。同质化无疑是一条歧路，许多仓促跟风的民宿重模仿轻创意，导致了客流量严重不足。面对这种局面，民宿如何以差异化和多元化为方向破局，如何拓宽民宿的发展空间，引导民宿向更深层次发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于飞。可以说现在的民宿数量就像雨后春笋般一样的增长，数量越来越多，但同时也凸显了很多问题吧。这里面就包括比较典型的，就像风格上很多民宿都会用日式啊、ins 风啊，或者北欧这种比较网红的审美风哈，包括在设施啊、装修上也有比较雷同的情况，就去家家民宿好像装修都一样啊，提供的这个环境设施都差不多，像大白墙、榻榻米，还有温泉池，还有这个室内装饰，基本上都离不开什么火烈鸟啊，还有这个麋鹿头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啊，哎呀，去民宿就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家家民宿都长一个样子。张会长，您觉得哈？这个民宿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该如何避免出现这种像装修还有设施同质化体现出它的差异化和多元化呢？ 你刚才讲这种装修的趋同化，景观的趋同化，甚至包括设施设备的趋同化，这确实是最近半年来咱们北京市郊区乡村民宿的发展的一个新特点。 是 这个事儿呢，咱们还是得辩证的看。那么为什么趋同啊？说明民宿的设计者、民宿的投资建设者，当然也包括民宿的经营者，他们看到了市场需求的主流。所以说这种趋同不是民宿人无意为之，而是市场有意推动的一种结果啊。那么这种需求反映了我们这一两年来北京民宿消费市场的主流，就是大家可能对于一些所谓的这种境外的文化，那么比如你讲的这个北欧的简约风啊，那么日本的枯山水大家有这种审美的追求，有这种体验的诉求。因为国际旅行阻断了，我们北京市民不能到国外度假，所以这种以前的出境旅游的诉求留在了咱们北京郊区。那么为了满足这种诉求，我们在民宿的景观上、设施上、设备上做一些这种境外的文化的表达，这个无可厚非，是市场追求的结果。但是我们的民宿设计师、民宿的经营者，那么其实一方面要顺应市场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也要大胆的勇于去引导市场的需求。我倒是觉得在咱们北京郊区，民宿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那么我们既要开放包容来允许有其他的文化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咱们北京文化、京郊文化、乡村文化，我们去挖掘本土文化的这种闪光点。其实我们本土文化是极其有魅力的，但是呢挖掘起来可能需要下一番功夫，尤其是创新的表达上更考验我们设计师的功力。但是我觉得民宿设计师、民宿的经营者应该有这份责任，我们要通过民宿小小的这样一个空间、一个创新的文化旅游产品，勇于表达咱们北京的本土文化。这种本土文化它 它的魅力是无限的。 嗯，那您多次提到了文化这个词，那是不是在您看来这文化是民宿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是的，你说的非常的精准。嗯，民宿的核心竞争力，民宿的灵魂就是文化。 嗯， 这种文化呢跟传统的星级酒店那么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文化是通过一方小小的庭院啊，一栋有特色的建筑来承载的，但是是通过民宿主人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有故事的人来创造和来表达的。所以这种文化它没有，它不是格式化，不是标准化的，它是完全的个性化的，而且它是小而暖的，是容易被人接受，乐于与人分享的。这是民宿与其他的旅游业态，其他的住宿业态最根本的不同。 是，就像刚才宋总也提到了哈，就说这个相比于酒店和农家乐这种形式来讲的话，民宿它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就在于自身的一个文化特质和风土气息。 嗯， 就是可能游客来到民宿，他不仅是为了休息，更是为了去感受这个自然变化，感受这种乡村文化。 他的休息吸引之源是民宿的文化特色。 嗯， 那么在他的这个一个舒适的睡眠之余，那么他乐于接受和能够沉浸式体验的就是民宿的特色文化。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为什么民宿这一过去的10年5年，当然也包括今年的这个半年，能够受到市场持续的热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就是它完全不同于农家乐的这种新型的主人文化，完全不同于星级酒店的那种标准化的个性化的文化，它是城乡融合的产物。 嗯， 这点特别重要，它是城乡融合的产物。 那张会长您说哈，这出现这种网红审美的趋势哈，就是比较一致化的，是不是因为现在民宿市场比较饱和呀？ 我非常不赞同你这个观点。 嗯， 民宿市场有饱和的这个层面的问题。什么层面饱和呢？就是那些同质化的啊，没有特色的民宿确实有饱和啊，确实有饱和。但是我们要更要看到，那么民宿的主体是那些个性化的啊，是那些时尚化的，是那些文化化和人情化的民宿，他们不仅不饱和，反而在市场层面上是极度短缺的状态。 嗯，所以说现在民宿之间的那种竞争，其实应该把它转化为品质或者是文化方面的比拼，找到比如说找到自己的自身定位哈，用文化来装扮自己的那个民宿的整体风格。 是的，是的，我们的文化啊，就像刚才咱们俩聊天说到的，那么一方面呢，北京郊区的民宿出现了这种这种其他文化符号的这种表现特征啊，这不是一件坏事儿。 嗯， 就像我们北京新开了环球影城一样，是吧，体现我们的包容，体现我们的开放啊。但是呢，我们的文化我还是要说，我们要更多的立足于咱们北京本土的文化。那么我们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不管是北边的燕山还是西边太行山，是吧，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平原的这种文化啊，还是山区的文化啊，不管是城市里的皇城文化还是郊区的乡村文化，那么我们的文化符号太丰富了。但是我们去看现在已有的民宿，我们其实有一点遗憾，就是真正能够立足于咱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北京的文化，那么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的时尚消费结合在一起，打造出这种京味儿民宿的还确实不多。 嗯，是。就像张会长说的哈，就可能他这个是民宿发展过程当中必然会经过的一个过程吧， 就是不断的更新哈。 嗯，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今年夏天可能对很多民宿从业者来说，算是一场比较出乎意料的考验了。因为先是经历了疫情，后来七八月份的时候，七下八上又遭遇了暴雨，所以很多这个民宿老板都说哈，原本是这个黄金档的暑假，被变成了一个被退订包围的暑假。所以，张会长，您觉得啊，如何看待这个民宿发展的一个之后的一个前景问题，未来趋势怎么样？ 去年春节前后疫情爆发，那么我们的民宿，当然包括北京的民宿、全国的民宿，乃至所有的消费，基本上都被摁下暂停键。但是我们回顾的话，会特别开心的看到，民宿是率先复苏的。民宿是率先复苏的，而且从去年五一前后开始复苏，这种持续的暴涨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今年碰到的雨、碰到的疫和去年比起来，那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民宿人经历了去年的疫情，已经成熟了，咱们的民宿产品经过去年以来的民宿的磨练，也基本上成长壮大起来了。而且从去年五一到现在，咱们的民宿需求是多么旺盛啊。去年有这个媒体说啊，京郊民宿一晚上15500，一晚上一个院子15000，是不是价格虚高？那么这就反映一个很鲜明的市场需求信号和我们民宿供给之间的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咱们的民宿从总量上依然偏少，从品质上依然不够高，从民宿的细分产品上严重不足。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我们来把握的话，北京民宿的好日子应该说刚刚开始。北京民宿从数量的增加、品质的提升、产品品类的丰富，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可以走，天花板远着呢。北京民宿发展天花板远着呢，因为咱们市场需求太旺盛了。 是哈，未来发展比较乐观哈。 对，非常乐观。 那像就是八月底的时候还有一个新出台的政策，也是对民宿行业进行了一个比较严格的监管。这里面要求是这样说的哈，平台对位于北京市且房东尚未及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的房源进行了下架处理，除乡村民宿外其他类型的民宿都受到了政策影响。好像这一政策对这个城市民宿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很多这个城市民宿的老板就是也感觉很愤愤不平哈。您是怎么看这次这个新的规定，算不算是这个民宿行业遭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阵痛？ 这件事儿在全国民宿行业掀起了轩然大波。轩然大波。那么它的影响一定是既有当下的这种决绝，也一定会有长期的波及。但是我想它对于城市民宿的发展而言是一种正能量的里程碑。为什么呢？是因为不管是城市民宿还是乡村民宿，它的本质上都是社区建设的产品。我们开办民宿不是在荒郊野岭一个独栋房子自己玩，而是在城市的居民区里边，或者是在乡村的村落里边，我们是利用这个社区的资源，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景观环境，甚至包括这个社区的人文环境、文化氛围，我们在开办自己的民宿。那么你的民宿和社区就是密不可分，是社区的组成部分。 是的， 当然这样的经营行为就必须要获得社区绝大多数邻居的同意。如果邻居不知情不同意，我们干的事儿实际上就是扰民。 没错。 所以乡村民宿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咱们北京是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未雨绸缪，开始通过部门的规章来规范这件事情。所以去年年底咱们北京市建委就出台了这个规定，要求城市民宿的经营者要具备至少六个文件。所以这一次的市场整顿 不是突然袭击，已经文件发布到现在已经8个月过去了，不是突然袭击。政府给我们的民宿行业留出了充足的去准备这些法律文件的时间啊。那么我想长期以来城市民宿是没人管的，所以因为没有人管，那么我们城市民宿基本上处于一个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环境。那么现在政府部门管了，说明什么？说明民宿我们要纳入到这种行政管理的范畴里边去了，这对民宿的合法化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好事儿。是极大的好事儿。那么同时呢，这次整治的实际上绝对不是，不仅仅面向的是我们城市民宿，实际上整顿治理的是那些长期非法经营的短租住房。而短租住房不是咱们民宿，因为短租住房没有主人，没有主人文化，他就是把一栋闲置的房屋啊稍加整饰之后出租给商旅者、旅游者啊，他是二手房，他是二房东。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哈。 完全不同的概念。完全不同 的 概念。 张会长您觉得哈，在这一方面的话，整个在民宿主这一块，他接下来在经营民宿的方面，他应该去寻求哪方面的变化，或者向哪个方面去发力呢？ 这里边有变与不变。民宿永远不能变的就是民宿主人的情怀，民宿主人的责任。情怀和责任是民宿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旅游业态的最本质的不同。那么只要秉持情怀，本着对社区发展的责任，本着对本土文化发扬光大创新的这种责任，我们的民宿就能够永葆青春，这是不能变的。那么变的是什么？变的是什么？变的是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那么根据社区发展的变化，我们来灵活调整民宿的文化主题，来灵活的调整民宿的这个设施设备的品质。现在我们的民宿啊，变化的不够快，变化的不够早，变化的也不够及时。 它的更新迭代可能比较慢，有一些老一点的，就上一代的这个民宿产品，可能相对来说就不能满足现在的游客的一个需求了。 是的，比如说咱们如果讲从建筑的特点来讲，民宿的1.0的话，那么5-6年前、7-8年前，咱们北京的乡村民宿主要是传统建筑的再造、更新和利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建筑特点就是什么，把老建筑的檩啊、条这个檩啊、坨呀、墙啊全部露出来，让你看到那种建筑的原结构，见到岁月的沧桑。那么这种设计风格、建设风格在2014年、2015年、2016年那是受到消费者的极度的喜欢的。但是经过了几年发展，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消费者要的更多的是什么？要的更多的是白墙， 现代化， 要的是现代化了，要简约了。要简约了啊。同时呢，对于民宿从最早的民宿主人单纯的讲故事啊，那么发展到民宿本身必须得有鲜特色鲜明的主题文化。而且得有内容丰富的24小时、48小时、72小时的生活方式。这都是对我们北京民宿提出的全新的挑战和要求。 是头些年的时候，好像一个民宿主的一个故事，他可能放弃自己的工作，去了某某地去开了一个民宿，就能吸引很多游客哈。 对，现在不行了。那么只讲故事不讲功能，只讲住宿只讲这个睡眠不讲娱乐，只讲室内不讲室外，只讲庭院不讲村落或者社区，不行了。 两方面哈，一方面是民宿主的情怀主打这儿，另一方面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游客的一个需求而变化哈。 对，是的。比如说那么我们面对的亲子家庭，现在是双减政策，孩子们有大把的这个研学的时间了，进行乡土乡村教育的时间了，那么我们的民宿是不是应该有研学民宿、亲子民宿出现呢？那么我们为了这个传播红色文化，我们北京郊区、北京市这么多的红色的文化的这个内涵，